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北京市最美义工专题继续为您讲述长城小站创办人之一张俊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长城小站成立于1999年，是由长城爱好者和志愿者组建并运营的公益性网站和团体，基于热爱长城、热爱生活的宗旨，通过网络和影像的力量来促进长城知识整理、传播、分享，促进长城的保护。2004年开始，长城小站志愿者发起长城沿线、长城宣传保护工作，他们在实践中逐渐转型，致力于通过长城沿线学校助学来进行长城和文化的保护宣传工作。他们给这个项目取名叫做家住长城边。 那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活动，是叫家住长城边，我们的驴友带着相机去给老乡拍照啊，因为你要跟老乡去讲这个事情，你不能 先得套近乎， 得套近乎， 先得联络感情。 对我们来说，手边也刚好有这个，就是说一般都会有相机， 嗯， 而那个时候你像老乡有张照片是很不容易的， 是。 那时候我们还那个去找厂家赞助了即拍即打的这个打印机， 嗯， 拍出来， 嗯， 然后直接通过这即拍即打打印机就能够输出这个照片，然后就能够送到老乡手上。送的时候呢，我们又准备了一个宣传长城保护的小册子，同时送给他， 嗯， 然后跟他讲一下，就是说您看那个身后那个土墩子， 嗯， 是吧？您不是叫边墙吗？跟我们北京八达岭一样。 嗯， 我们为什么来？我们到您这儿来看您的长城， 嗯， 是吧？如果您这个长城保护的好， 嗯， 会有更多人到您这边来，甚至住在您家里头， 嗯， 给您掏点钱，也会像我们这样给您拍照片， 嗯， 是吧？您的照片、您的孩子照片、一家照片就都会有。您想想看，您既把长城保护好了，咱们中国的象征保护好了，那么您还有一些收入， 对， 是吧？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想来这个引导老乡来重新理解、重新这个意识到旁边这个大土墩子或者那些老墙、土垄、石边。 嗯， 跟他的自身之间产生某种价值联系， 嗯， 各种各样尝试，各种各样尝试，做了几年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也会去反思自己，就重新去看我们，当年做这些事情，它有没有起到那个价值？ 嗯 啊，那么我们会 有效果吗？ 我们去回访一些老乡， 嗯 啊，他也认识我们，哎，你们来了， 嗯， 照片还在。我说你看，老乡那个小册子呢？ 嗯， 小册子啊，找到，啊，找到了，压在那个 烧火了 油壶底下的垫桌子呢。 啊， 这让我们意识到，其实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成年人来说， 嗯，小册子不管用。 哎，这种小册子可能作用不是那么大。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最重要的还是柴米油盐，它保证它一家子 生计。 啊，生计， 嗯， 是吧？那我们回头了，我们又在思考，我们怎么把这事情做得更加好一些？总结了各种行动啊，因为毕竟也要考虑费小比的问题，我们这个都是城里人跑去一趟不容易， 嗯， 油价越来越高，那个时候 是 吧，成本越来越高，嗯，是吧，大家时间也越来越有限， 嗯， 有好多人已经就是已经开始有孩子了， 对， 最后总结来总结去发现，就是还是进入到学校这条路径， 嗯， 是最有效，因为你去一个学校， 学生带动家长， 对对对，如果你影响到他们，他们就会辐射到他们家庭里头去， 嗯， 因为他们 回去肯定会跟家长说啊，今天北京来一个叔叔阿姨给我们讲故事是吧，还给我们带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他们是干嘛的是吧，我们家里那个土包子你知道叫什么吗，叫烽火台是吧，是吧，那边那个边墙叫长城，大人都听了都会一愣一愣的是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开始重点就往长城边的这个学校倾斜。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也思考我们怎么去做它啊，因为从我们从这个乌龙沟中学这个经验来说，做一次是不够的， 嗯， 啊，就意味着你去的话，你就要开始承担起这个地方的责任，啊，你去了之后别当做一锤子买卖， 嗯， 啊，你不是要做给别人看，你是要做给自己，做给你自己最心爱的长城，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给自己设定的路线呢，就是说是这必须走的是叫重公益，你必须要把这东西背在你自己肩上，那么我们就开始去做，第一所学校是在山西山阴县的旧广武小学， 嗯， 啊，那么我们先有网友在春节的时候先拜访到这所学校，因为以前有网友拍过这所学校啊，拍这所学校一个小学生特别心理孤单啊，好像是个孤儿的那个背景 啊， 所以当时就想的是他刚好就在长城脚下，他本身就在一个古老的一个长城的一个谱子里头啊，那么就想从这里面开始来做这个试点，我们从这里面开始进入进去，那么实际上对我们实际上所有的就是说从城里去的这个每个人去到学校里头都是很震撼的啊，因为那个学校很简陋，房子其实都是这个平房，并且是这个危房，冬天是用这个炉子取暖，关键是他那个厕所，这厕所就是在地面上挖 几个坑， 大坑，然后架了两根大木柱子，钉了两块板儿啊，所以我们这个在那边这个晚上住宿嘛，晚上都不敢去那上那厕所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和孩子们接触，我们带去课程，我们带去图书，那么孩子对待我们是天真笑脸，然后我们再接着去，还是一开始那套路先模仿哈，就是作文比赛。 可是挺远的呢。 是挺远的。 山西呢？ 对， 你们老去哪有时间和精力啊？ 那五一长假，十一长假 啊， 然后那时候算了一下，我们送过去一车书，这个油价比掉了一半的左右。但是我感到是有价值的啊，因为就是说是无论是从学生还是从这个老师这反馈来说哈，那么。他们欢迎我们去，欢迎我们带过去的故事，欢迎我们让他们重新意识到了这个身边长城的这个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一年至少要做一所新的学校，并且尽可能把已有的学校，给维护好，维护起来。其实好多学校，你只要坚持两三年，就能够它的最基本的一些就是说是问题就解决掉了，剩下的就是说你经济沟通就行了，必要的时候隔两三年三四年学生换一波之后你再去讲次课就行， 让他们自己成为一个传统，然后自己能够有造血功能，你们就省事儿了 啊。如果是这样是当然是最好，时间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长城它还是比较厚，其实不容易讲，而且乡村学校老师其实特别疲惫，你想一个老师数学语文 教好多课， 什么都得学，什么都得教，下了课老师就基本上就是年龄大一点，基本上就是我们看这老师状态就基本上就瘫坐在那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加入长城边就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项目，那么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还在不断的在努力， 还在做 啊， 已经做了多少所学校了？ 已经二十多点， 是从北京那么捋着长城走。 我们未来是有这个期望哈，但是我们现在看出了我们自己精力是不够的哈。我们现在做二十多点听起来挺多，但是真的你想，长城我们现在以他名的遗址总长度是20000多公里，我们才做了多少是吧？我们现在分落点在山西有一些，有河北有一些啊，那个辽宁有一些，那这个特别稀疏，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景，我们希望是在长城边我们所有的学校是吧都能做到，最后能形成一条保护长城珍珠链，是吧，但是光靠长城小餐是不够的。 你们有没有考虑跟当地的教育部门合作呢，来推广这个项目，这样的话就不是你们自己的力量了， 这不会省。我们在一些地区这个确实这个和教育的这个管理部门是有接触的，比如说像滦平啊，他们呢其实也很欢迎我们，但是实际上就是说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就是说资源本身很紧缺，他不可能给你再有，他甚至希望你能给他多带一些资源。那么在实际入校过程中也有非常复杂的现象，因为你去了，你必然是对当地的这个教育秩序是产生一种冲击的， 是， 以前这个老师他很努力。但是你去了他会感到就是说是你的课的教学方法跟他那个完全不一样，对他来说你走了之后他在学生的心目中形象会不会产生变化， 是吧？所以这个过程呢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在去之前、首先是要去调查这学校，跟校长沟通，要去判断这个校长的状态，要去判断学校状态，然后也要跟他沟通这种方式，学校未来能不能接纳，长期一定是充分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之后再去，否则的话很可能你去了之后，回头你走了之后，对学校来说可能产生某种灾难，我们不希望产生这个。所以呢，实际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各地的社会现象还是很复杂的。 对， 一般我们乡村学校它是这么一种分布，它会有个中心校，中心校下面有几个好多的分校，中心校里面是有最好资源，所以等孩子大了之后一般会集中到中心校，中心校会提供这种住宿。但是呢，在这个很多偏远的一些山沟，你让这很小的孩子就出来到中心校去上这种寄宿的话，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一些这个小的教学点也有，那么我们重点就是在这个长城边这些小的教学点，但是我们会先和这些中心校的这个学校联络好，联络好，由这个中心校引路，或者当然也有我们直接去寻找了学校上一级机构之间，我们大家都能够达成一种这个默契，达成一种就说是未来共同发展一种愿景之后，我们再前往。 对，就是感觉做点事儿不容易啊。 对，那一旦我们进入之后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其他组织，比如说做环保的、做卫生的，通过我们的渠道再进入，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更厚，因为长城毕竟是 对 说清楚了，是吧？那他扎下根了，那还需要他自己慢慢再去理解体会。那么有更多朋友沿着这个长城把爱心送到，他们就会更加理解长城，对这些城里人这么看重长城。 是，而且你们费这么大的劲建立起来的这个通道，就你们自己来利用的话还是有点可惜，能够有更多的 对对对 人 我们特别欢迎更多 的话是挺好的。 对对，朋友来通过我们这渠道来帮助到长城旁边的人。那么我们也特别希望更多的友邻组织，地方的也有很多，无论是环保的、文化的，是吧，这些组织能够借鉴这个思路，那么能够在长城边有帮助更多学校，我们也愿意跟着他们的渠道，是吧，来 互有无，大家联合起来做事儿可能就相对容易点。 对对，那么特别感谢有这次机会，能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呼吁一下大家一起来帮助长城边的乡亲们。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有一个相对可复制的模式，关于长城在周边的这些乡村小学的给孩子们心中扎根保护的这样一个模式，把它做成一个课件，然后能够组织一些当地人志愿者或者是当地的老师教育系统的人有一个小规模的培训，然后直接把这个东西发出去。因为就你们自己一个一个的地方跑，你说一年所有的假期都用上能跑几个地方呢？有没有想过这个呢？ 这个其实想过的，并且尝试过。那么主要是这个，就是说整个经济啊它不均匀 啊。 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感觉到北京真的是一个还是一个就是说在全国文化各方面都特别领先的，在北京我们能找到很多很多朋友，那么在相对在这些地方的话呢也有这样的朋友，但是让他们像我们这么坚持的话还是很困难，各方面他们压力 和精力， 他们压力是很大的，是吧，那么另外呢在地方就是说是他的组织形式也不像我们这种纯民间这种这么灵活，相对来说我们跑过去，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他们在本地反而有很多事情 倒是简单哈， 说手说脚， 就是你们辛苦点可能到那儿做事儿还相对要容易一些 啊。对，因为你做了他本地当地网友做一些事情的话，最后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能理解 很难言喻的一些，就是说人家怎么来看这问题，可能是人家觉得变好。 但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会有这样的心理的想法哈？就是你看我其实做这个事情也不为自己，对吧？我就是因为觉得长城中国的象征嘛，有这么多的文化承载，我热爱它，我愿意为它做事，我只是想单纯的做点好事儿，然后往下走的话会这么费劲。 这个要从多方面去理解，是吧？要从多方面去理解。 你心里头会有不平衡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做这件事情，你说一时心血来潮啊，整个小网站啊，挂点照片，组织网友们去长城上捡捡垃圾，这都好理解。但是，一做做将近20年，一点一点的找方向，然后一点一点的坚持，基本上把所有的节假日都搭进去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坚持。 确实哈，就是说可能是存在某种不容易哈，但是我们下到底下去，我们看到在那么贫苦的环境里头，那些老师们，其实他们更不容易。 所以是有一些东西在后面督着你，就这个事情必须得做，而且得做好。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一旦就说是往下多走走哈，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土壤里头，有很多这样了不起的人。 所以是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反过来也激励你们，就这个事情不能放弃，都觉得放弃了好像我道义上都说不过去，会有这种想法吗？ 就这份 我的情感上都过不去，有的时候觉得 这份土地上这些人民，说白了他们是我们真正力量的源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城，它只是一个建筑，一个古迹，一个遗迹，500年前也好，是吧，这些土地上这些我们的祖先啊，他们一砖一石把垒起来，是吧，那么现在我们去看那些贫瘠土地里的，他们还在那儿努力，他们其实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理解那种长城。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是你可以说是乐此不疲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承担某种责任也好哈，还是说就说是真的，就说你到那边去，你重新把你的根你扎入到土里头，你重新吸入到另外一种养分，他给了你力量，他所给你的反馈或者是回馈，真的就是说让你在现实生活中在面对各种问题各种这个现象的时候你能淡然一笑，是吧，你能够更加安静的更加心态平衡的去看它，因为你知道你的那份土壤是什么样子的，它需要慢慢的就像庄稼一样，是吧，一年一年去生长，一年一年它需要真的是一点点去建设起来，别着急，我们一起来努力。 所以做这个事情本身也给了你自己很多力量。 对， 不是说我单纯的付出，因为在我看来完全只付出的事情要坚持很难的，这一定是这个事情在付出的同时有收获，而且是很大的收获。 没有错，他给我的收获太多了，真的就是说是精神的力量的来源。 所以刚才你说到当地的老百姓那么激动，你能给我讲讲吗？是什么故事能让你一说起来 很多故事 就忍不住的？ 很多故事哈。那么比如说现在有长城保护园，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进，其实无论是民间也好还是政府也好，都意识到能够保护长城的最重要的人就是长城边的乡亲，那么实际上呢，国家也调整了一些政策，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一个长城保护园制度，由当地的乡民里头遴选对这个长城感兴趣有一定情感的人来对长城定期进行巡查来保护长城。不久前我刚好就听说这么一个故事，在河南有我们中国最古老的长城土长城，这个土长城它已经是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其实你站在它旁边你都不知道，感觉不出来，当地的名字叫土龙，土龙啊，因为它就离地可能就半米左右高，有点碎石什么能看出来是被人动过的，长长的。那么发生这么件事情，就修高速公路刚好要穿过这个土长城的遗址，当地文管部门就委托当地的长城保护员说，哎，您帮我们看护好这个，它很重要，因为土长城距今大概是2600-700年前了，是吧，历史特别悠久，那一旦毁了就没有了。结果呢，在那年的5:00凌晨1点施工队出发了，这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一个行为啊，施工队就开个钩机就出发了，当地这个两个长城保护员是这个刚好是一对夫妻，老年夫妻，他们在巡逻过程中路过工地时，他们忽然感觉到了有种异样，所以那天他们也特别注意，发现他们开始行动之后就立刻骑着三轮车就去了，然后就阻拦在就说是这个施工队的这个施工机械面前，那个大钩机，人家也知道不能出人命，是吧，小伙子先上去先把他们那个三轮车给砸了，先吓唬他们，他们就干脆坐到那钩机上去了，然后就又把他们拉下来丢到旁边去，然后他们又冲上去，那么当然之前也赶紧打电话了，那么坚持，当然这个施工队也不知道哪些是土长城，所以他也就把表面那层挖掉，说我刨掉你还想保护你就别保护了，让我们这施工能正常进行。好，那么早上7点河北省赶紧通知到地方公安出动，把这个施工队控制住了。你想这个真的就是说这对于长城保护员来说，他是用已经在用生命来， 我都想到了阿凡达里头的那个场景， 所以这故事我们听着是很震惊的，是吧，因为施工队也是当地人，他是没有去理解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意味是什么东西，价值是几何，是吧，那么这两个保护员啊，两个老人就因为这个嘱托站出来挺身拦在这个钩机面前，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后面都得到了很好处理，考古队也进驻了，那么通过这段土长城的考古挖掘啊，把这个土长城的真正历史给揭露出来了啊，那么两位老人呢也正是就说是得到了这个就是说官方的这个证件哈，但他们还是属于义务性质的啊，那么在长城沿线，实际上我们现在2万多公里有5000名长城保护员 啊， 绝大部分啊没有工资，没有保险，也没有给他们做过专业的训练， 也没有特别好的装备啊，那么每月要定期到长城上去巡逻，处在这么一种就是说是属于义务工作者状态。很多人还是家庭动了，一旦从长城上摔下去，可能这个家里的经济就毁掉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来说乡村的长城保护现状啊。那么你想想这些人，再想想我们自己生活，那我们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那么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困难算什么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说，对我个人来说，生活中我总是某种意义上充满了力量，因为我知道我所面对一切已经足够的好了。那我当然我要去缔造更好更美好的生活，是吧？我要让做更多努力，是吧？让长城边的这些这个保护长城的乡民们有一天也能够就是说得到更多人尊重，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故事，能有更多人去伸手去帮助他们啊。那么这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携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做这个面向长城保护员的公募 啊， 那么我们希望 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 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公募能够给他们一人有一份保险，有一些职业的培训，有一些装备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已经通过了民政部的审核，那么今年九九公益日，腾讯九九公益上也上线了那么正在往前推进中 会在义工联招募一些义工来做这些事情。 对，现在来说呢，我们义工联本身他也会做一些这个长城保护的一些工作他有一个节日长城无垃圾的行动每次这个行动我们都会去大力去参与和支持那么他会有一些长城巡查的文物安全的行动我们也会去认真参与未来的话要有一个核心的组织更多重要就是说您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给它总结起来把它汇成一个其他人依据这个手册就能操作一些事情让它可复制通过这种方式好，那么我们除了在长城边做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把给长城边孩子们讲的课程带到了城市里头来在2016年我们开始有计划的面向城市里的中小学提供长城公益课堂那我们实际上是在去年呢我们开始公开招募讲师团的成员通过我们有组织的培训让他转化为能够去学校入校讲课的这个讲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工作不是说 就越来越系统了 越来越系统不是通过个别人 对 而是通过组织化的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人才能培训出来让更多人能够来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乐趣吧当然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所以这个事情你一定还会再做下去了 会做下去并且呢会有很多年轻志愿者他们会有更好的想法更新的科技手段更加开阔的思路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第一波已经做了20年了肯定就是我们要逐渐的就是往后让年轻人来替代我们我们在生活来支持他们让一代代的把这个传递下去薪火相传那我相信只要长城在那么它所蕴含的一些丰富的内容会通过我们众多的网友传播过去浸润过去培育出来有更多热爱文化更多站在我们丰富的国情基础上脚踏实地做事情的人们 我看你帽子上有一个小徽章写的是 长 城小站 对 上面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中间是一段 这是雁门关的关楼 哦 这是我们设计的志愿者的徽章因为我们第一次活动是在这个雁门关脚下的旧光武 有时候想想觉得19年前那个夜晚突然想起来做这么一个小站放到互联网上哈 时光真的是非常快 就20年 那时候我还长头发现在都已经谢顶了 但是做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一定是不后悔的 不后悔很开心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哈他需要一种文化东西来让你觉得生存或者生活它和动物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过去是什么我们未来会走向什么地方它是一种文化那么长城是代表的我们过去我们站在这上面的时候我们感到脚踏实地我们能够更好想未来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脚下是土地我们先民耕耘过的土地未来我们还是要离不开这片土地的 好了听众朋友长城小站创办人之一张俊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人性的

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